大家好，我哋今日又录牛医生与狗护士。 大家好啊， 咁牛医生又喺度啦，咁狗护士又喺度啦。 笋哥咧 病咗，笋哥病得好紧要， 死捻咗系嘛？我知啊，点啊？上次个搞鬼妹点啊？我知啊， 唔系鬼妹搞佢啊，屌你老味啊！秘密啊，笋哥上次搞成点捻样喎？ 我哋下次讲啊。 不过笋哥唔做咯喎， 点咩？ 系啊，辞工。屌你，份人工少嘛，得个8000零蚊， 唔做做咩？ 揾個第二份人工高啲咯， 係真係慘。 唔係而家畢業生係咁撚樣，人工係好撚少噶，屌！ 以前嗰啲又話嗱，你做嘢唔好好高望遠，見錢就走。 屌你啦！你都望撚鳩啊！唔好高望遠，你老母屌柒你添啦！ 要慢慢做，由細做起。 低鳩啦！ 3000零蚊嘅做起做波。 係啊！之後做兩年咪炒柒你啦！屌！而家個世界好撚快㗎啦！嗱， 以前唔係教呢啲，點解唔教啲嘢嘅？ 嗱，我話俾你聽，咁你講呢樣嘢，我又講翻一樣嘢，牛醫生。就係洪朝峰，點解而家咁撚多人黐線咧？嗱，其實根據我嘅， 洪朝峰係咪黐撚咗線啊？ 屌你老尾，唔識精神病都知佢黐撚咗線啦！屌你老尾，嗱，點解咧？佢哋即係呢個世界而家咁撚多人會黐撚咗線，就係因為呢個世界太快太殘酷啦。 係 美國喺呢、這個上次沙漠風暴裏邊咧講戰爭一樣嘅，沙漠風暴打嗰個大雄將軍叫咩名啊？鮑威爾。打仗的時候提倡一樣嘢，非常之堅，10-30-30，咩叫10-30-30咧？十個鐘頭之內喺世界任何一笪地方都可以去到， 係 30日裏邊結束場戰事，30日嘅預備時間開始另一場戰事。因為以而家美國嘅國力，佢唔可以喺同一時間地球兩笪地方打一場好似沙漠風暴咁大嘅戰爭。嗱。既然而家個世界已經去到咁快啊，戰爭30日要結束，你唔同以前二次世界大戰，屌佢老母打抽10年8年嘅，即係個環境就係、是，即係去到咁嘅時候， 我以為佢話10分鐘打個飛機，然之後30分鐘屌個係再差 到個克林頓啫。咁你同啲細路講嗰份工，你慢慢做，而家冇呢啲嘢㗎，劉醫生。 世界轉得好快。 係啊，你而家。份工有冇前途？係你份工有冇錢？點解啲人讚牛醫生？你係叻仔啦，做醫生有前途，梗係啦。一開嚟都10幾皮一個月，冇都有6-7皮一個月。你唔見人哋講，喂，你做廚房有前途？屌你老尾，好相對嘅，除非佢以前食白粉㗎啦。 唔係佢係做行政總廚咯。你嗰啲名真係好靚啊！我已經冇辦法做你啊！ 冇啦冇啦，嗰啲分數都睇到好靚噶。 係分區助理經理啊，經理總經理啊， 屌你老味！ 高級經理啊，高級總經理啊， 係啊，仲有嗰個叫咩啊？ 分唔到嘅其實都係經理。 係 project manager 啊， 做咩啊 ？OK， 做經理咯。 係啊 ，project manager 咯， 全部都 即係咩咧？屌你，原來即係 亞洲經理啊！屌你神尾 真係，即係搞掂個 project 就掂啦！屌，即係我一睇到呢個世界咁快嘅時候， 真係驚啊！ 太殘酷了，逢是一塊就殘酷的了。在近期有一套電影裏面上映的，就是說在一些戰壕裏面打仗，即是在戰場上面有一個和平，不知道什麼戰場什麼快樂，不知道什麼東西，到底就是說那個內容就是說一些士兵在一個這麼殘酷的戰場裏面，都有一些大家停戰的時候是真人真事改編。第一次世界大戰就有了豬嘿，你而家啲戰爭，我屌你老味，射3-4支飛毛腿導彈，嗰啲愛國者搞撚點咧？死咗嚟唔撚錢啊！你唔知咩事死啊！屌你，仲同你停戰低能仔都未撚見過你個樣啊！屌你老味，就射柒你啦！屌， 冇消息啊！真係 冇消息㗎！而家24小時斷天啊！喂，而家打仗，等於而家出嚟做嘢啫嘛！你同人講，喂，我哋可唔可以點點點點嘥撚氣啦？而家講實戰。 咁啊，康啊嘛，阿筍哥今次都咩路喎？都仲轉得好快喎，個頭。 筍哥都轉得快啊！筍哥都，但係阿筍哥有一樣嘢金就係、是，即係佢人工少咯，而家即係普遍係咁嘅，人工拉低咗。嗱，點解我哋人工拉低咗咧？其實我哋人工咧就唔係拉低咗，係國內扯高咗佢自己本身嘅消費力。咁佢哋嗰個你講啱啊，牛醫生。人工真係全球一體化，發達國家同埋一啲未開發國家咧，全球嗰啲人工咧都扯到差唔多 啦。我哋而家同非洲嗰啲人睇咧，佢係越嚟越近㗎啦。 全球一體化嘛，等於我哋美國人工嗱，美國做一個醫生同你而家做一個醫生人工差唔多㗎。 差唔多 啦。即係唔會話我去第二笪地方人工會高啲，冇呢支歌仔唱㗎啦。 點解嗰啲北姑同香港陀地嗰啲身材都唔可以一體化咧？ 假波嚟㗎嘛嗰啲，即係你嗱，我話俾你聽。 今日咧，即係我聽到啊朝頭早阿杜汶澤講一句即係電台節目有一樣嘢真係好得意。佢而家啲女咧真係好多好骨骼精奇嘅，練武奇才嚟啊！哇，屌佢老母！突然間好撚瘦，但係個波點解咁閪大嘅咧？我 話 你聽，有一次我去揾性工作者進行呢個服務嘅時候，個性工作者喺我面前，我以為佢跳脱衣舞，原來係剝咗三個胸圍出嚟。 呢啲唔係骨骼精奇啊！ 屌你老味，呢啲真係 奇啊！真係 攋個嘢啊！屌你老味，即係。哇！我見到以小師妹你骨骼咁樣樣，不如我哋都係唔好練功啦屌！但係冇計啦，俾咗錢啊嘛嗰陣時，即係有一樣嘢好得意嘅而家， 三個胸圍啊， 三個胸圍。 咁你著翻三條底褲啊？ 我都今日出幾唔硬嘅，好相對嘅呢啲嘢屌！ 咁你頭先又講下洪朝峰係點樣咧？仲有冇洪朝峰點？ 洪朝峰點解會黐線？就係因為嗱，點解而家咁多人黐線？就係因為社會太快，好多人受唔住壓力，好多人接受唔到現實。等於你而家就係話，哇！點解咁快有啲嘢你無啦啦打開一槍嘅？就是、因為我哋個思想，儒家嘅思想係一個慢嘅、慢熱嘅思想。 冇錯， 佢慢熱得嚟，佢教你好多嘢好含蓄，唔好去表達。阿爸阿媽仲教我哋上一輩應該係咁咁咁，但係而家呢個世界原來唔係咁啊嘛！阿爸阿媽佢哋生存嘅時候冇互聯網啊，而家屌你老尾，你互聯網都快撚到， 阿爸都上閒網啊而家， 啱啊， 係啊， 上去打飛機啊屌，即係以前唔會咁嘅，哇！屌你老尾打飛機，佢對住嚿嘢打嘅，原來屌， 冇錯，幾得人驚， 即係幾得人驚啊！原來而家得嘅喎，真係， 得住你自己打飛機， 即係原來而家真係得嘅喎，咁個世界快到咁嘅時候，有啲人接受唔到，因為而家個廝殺太近距離啦， 咁啊 係。即係唔同以前個廝殺就係話，我仲俾時間你考慮。而家買嘅隊 咧多咗呢樣嘢啦，就算病都係啦，即係全球都體化啦。 啱啊，啱啊，啱啊，即係你禽流感都係啦，即係 我哋唔好咁嚴肅啊！有啲觀眾啊、聽眾唔中意聽我哋講下其他嘢先。 唔係話呢啲仲嚴肅，屌你講緊黐線，我好撚黐線，洪朝峰真係好撚黐線，佢老母炒喺剪撚到個頭光曬曬，哇條眼眉太撚埋，屌你老尾話咩你救水母？ 我想問下保永琴死咗未 啊？死撚咗保永琴， 死好耐啊！ 死好撚耐啊！其實劉聯雄都好撚慘嘅，話俾你聽，俾保永琴呢件嘢黏撚住咯。係 啊， 男人最好就係咩發達死老婆啊嘛！即係呢個係男人必樣最開心嘅發達死老婆最好啊！少人揾你一半身家，啱唔啱先？不過洪朝峰呢單嘢就係、是，即係我因為而家遇咗太多黐線佬，你朝頭早搭車又係見到好撚多人咧，個精神壓力好撚大，好撚易黐線。即係因為佢哋估唔到呢個世界咁快，接受唔到呢個世界咁快，自己生活咗一個慢嘅圈子裏邊，搞成咁撚樣。 所以我哋大家勸大家聽眾真係要放鬆啲，開心。 啱啊！喂，牛醫生，你覺唔覺得精神病係傳染病嚟嘅咧？ 係傳染啊，直情係啊。 係咩？喂，食抗生素會唔會好翻咧？ 情願食衰添啊！真係。我話俾大家聽，唔好食抗生素啊！以為醫精神病啊，啲謬誤嚟嘅。 屌你老味！我諗住我哋攞諾貝爾醫學獎啊！屌，你掛緊住睇報紙做咩？ 我想講下咧，歡欣開富啊，信心都要環保啊，咁咧就。我呢度講咧，開始啲人啊，就一到而家呢個時間就借富啦，一借就幾千萬啊，甚至幾億都有啊。咁 係，咁我想問，借咗有咩用 咧？借咗咪即係話佢意頭好咯。 咁啊， 係啊，要還㗎啦，要。 唔係話，屌你，你要還？ 係啊。 咁我如果還唔到咧，咁點還？ 唔知啊，好借咯真係。 屌你老母揾唔到， 呢啲嘢都有得借喎，即係好似大富翁咁喎，真係啲人真係黐撚線。 唔係，而家呢個世界乜都係商品嚟㗎啦，乜都有得借㗎啦。 另外仲黐線仲搞笑，就係而家咧就話啲穿內衣要學問啊，啲女士咧做運動啊，即係如果你穿錯胸圍戴錯巴咧，就會個重鬆池有個波。 嗱，不過好老實一樣嘢講，近呢幾十年啊，即係近呢十年到啦，我留意咗女嘅身材好耐，因為我自從識得成 長，大咗呢個波， 大咗好多啊！而家啲女嘅波真係大咗好多。 因為男人中意波大。 唔關事啊！而家啲人嗰個發育唔知係咪骨骼精奇咗？ 咁係咪我哋碌鳩就強咗咧？ 又唔多個喎。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我哋雖然係幸福咗係隻眼，但係唔係碌鳩，因為我哋冇錢，冇錢就自然冇閪屌噶啦。你有錢先有閪屌噶，大佬。 點解咧？點解啲波會大咗咧？真係唔明。 係咪食得嘢多就係咧？ 即係基因突變啊！真 係。基因有突變嘅咩？ 會㗎，個波基因突變啊。 梗係唔係啦？嗱，根據呢個進化論裏邊講咧，人即係呢個動物啊，會係一個即係被揀選第。自然界是一個實驗室嚟噶嘛，係被揀選不斷做實驗， 即係一啲被淘汰， 有啲被淘汰，嗱 波仔被淘汰，冇人要， 你講啱啦。 波大嗰啲繼續。 因為波大喺個社會上邊，可能攞到嘅利益特別多嘅時候，咁我哋嘅基因開始孏到喺十年裏邊、二十年裏邊開始有變化， 會俾人嘈，但係全部變有錢人啦。係咁嘅意思。 死撚咗人，有邊有錢人啊？燒啲金錢落去。喺物種起源嗰邊 越嚟越大。遲下幾多年頭？ 唔係，遲下都越嚟越長，我自己吹先喎。 遲下咧，我哋啲人咧就會變大碌鳩同埋大碌波。 屌咧！ 全部同埋咗有錢人 喺物種起源裏邊。咁咧講咗一種蝴蝶，當年咧喺呢個倫敦啊，因為成日燒煤啊，咁咧嗰啲蝴蝶咧就係白色嘅。咁咧嗰啲蝴蝶咧，因為黐喺白楊樹上邊咧，就做一個染色。因為嗰陣時倫敦咧喺嗰個工業革命之後咧， 即係變 長期燒煤變黑色嗰種色。係啊，真係噶，變咗斑點蝴蝶。而家嗰種物種已經變成係灰灰黑黑咁樣色。 即係冇白蝴蝶啊！ 係啊，係基因特別變成噶，即係佢因為孏到呢樣嘢啊嘛。 咁即係話遲下啲人就冇細冇大波冇細波噶啦，個個變曬個波變波咩突出嚟？ 普遍大了，即是香港人，即是香港女性的波是普遍大了，真的 個窿會收曬。 你睇以前啲女啊，冇事。屌你嗰只依啲嚟嘅啫，屌你老母個屎忽知唔波大，屌你個鋸嚟啊，屌陀螺啊，真係大哥大都有啲，大都唔係大到咁撚樣啊，屌嗰啲就唔係叫基因特別。嗰啲叫外星人特別啊！屌你， 生牙 真係生牙咩啫？即係 我哋個老生牙。 喂，你講一個老生牙，我都係上網睇，叫腦內射精咩？叫腦內射精啊，醫生， 我都唔明。 日本有一隻藥食咗叫腦內射精，我都想買嗰只藥翻嚟食下，睇咩叫腦內射精？我而家真係射精啊！ 我 得個口啫。 我聽你講完，我覺得即係腦內吹簫。呢個世界 無奇不有，屌你老味，真係笑撚到爆嘴。 同埋啲嘢真係轉得好快，邊度有腦內射精，同埋即刻我又諗到腦內吹簫。你覺唔覺得呢個世界好亂？ 真係好亂呢個世界，真係。 亂啊！真 係。屌你老味，真係高二四六。屌你老味，喺腦內射精呢樣有人信？屌你老味，真係有人買呢藥食過，你冇揾我啊！ 咁我要出翻只腦內吹簫藥。 等於啲人成日話，即係魚肝油有啲魚肝油，邊有啲個豬閪？你諗下啲魚食垃圾啊！啲大魚，而家個海全部都受污染，魚翅都有水銀啦，咪話魚肝啦，大佬食啊，食你唔死最大命啦！ 邊度有咁多魚油啊？ 咪係咯， 啲俾大家食曬啦！ 咪係咯，牛醫生講啱啦，邊有咁多魚油啊？ 啲係咩油啊？ 真係唔撚知道，我俾你聽咧，一定唔係魚油。 我哋有大陸嗰啲咧，再生油、再用油都。 真係唔知啊！屌，魚肝油係俾即係戰後咧，第一、二次世界大戰嘅時候，因為啲細路仔缺乏營養先食嘅，而家你食嚟打撚咩？屌！ 唔係啲阿媽係好撚癲嘅，如果個個都俾好多營養。嗱，我今日咧睇一個症咧，想大家分享。咁、那個仔咧就係咧患有濕疹嘅，即係中學生嚟嘅啦。佢老母臭閪咧入到嚟咧，冇招呼唔得，只閪口閪面冇水洗面。佢老母仲要話：係啊係啊，好辛苦好辛苦。跟住個仔又話：我唔要查嗰啲咩油啊，查到啊滑潺潺啊！我真係想冚佢個仔一巴。我話： 係 你入嚟咁做乜啊？ 你唔俾火走去查。 跟住佢仲要問咗一句：醫生，我可唔可以用你嘅洗手盆洗手啊？ 嗱，你話冇啦啩？你話大家都係雖然醫者父母心，但我哋咧個洗手盆經過呢個高温消毒。 佢阿婆又喺度，佢阿婆話：阿醫生，你攞張紙巾俾佢抹一抹手。我真係想屌佢老母，我問一句話：我可唔可以屌你老母？ 牛醫生，你 係而家啲人真係仲撚慣啦，一個幾廿個，即係講真， 服侍個細路仔， 個細路仔，仲有啊！嗱，我哋睇翻將來嘅情況，香港都唔慘，最慘係大陸嗰啲啊！ 啱啊，生一個政策啊，係 一個仔添啊！ 係啊，嗰啲真係仲撚壞啊！ 揾唔到女屌啊，屌老母啊！ 哇，係咩？ 係啊！ 阿筍哥嗰陣時講過俾我聽， 佢屌個老母啊！ 喂，大佬，阿筍哥話俾我聽，日本亂倫咧喺呢個 係呢個不明文規定嘅。 係啊，你都知咩？ 我都聽翻過，係啊，可以屌老母係嘛？ 唔係，嗱，佢嗰單嘢係咁嘅。 我成日睇啲四仔嘅。 屌你老母！嗱，我話俾你聽，黑社會四大罪狀：屌老母、生細佬、強姦、大嫂、殺大佬。大家記唔記得黑社會四大罪狀係咩啊？屌老母、生細佬、強姦、大嫂、殺大佬。 嗱，我話俾你聽，覺得黑社會其實都幾傳統同埋幾有文化 嘅 喎。 你好識講啦，呢啲係人哋噏嘅嘛，黑社會噏，即係等於啲四仔噏嘅。 用呢個儒家思想， 邊會有人亂倫，是一種明文的規定。他的 reason 就是這樣的，就是因為澳那個日本的壓力太大了，即是那個生活節奏又快，那個競爭又大。 那老豆可以屌個女兒？ 我都想問呢樣，咁佢就話，咁咧就點解嗰啲即係細路咧驚佢拍拖，咁咧阿媽就會即係同佢打飛機，咁咧就舒緩咗個嘅性慾。呢啲根本都低能能嘅舒緩性慾，我話俾你聽。 我覺得通喎、啊。 性慾最旺盛係邊個咧？弗洛伊德咯，弗洛伊德寫撚曬出嚟添啊！ 呢個絕對係啊！ 屌你老味，佢成 嗰個唔係 嗰日你老婆咪問你嘅，點解？點解你個腦成諗日都係諗住呢啲嘢？ 點解咧？ 成日諗住啲鹹濕嘢，弗洛伊德點止諗住啊？做埋跟住寫埋添咯，屌！ 所以弗洛伊德其實黐撚線嘅， 弗洛伊德唔係一個鹹閪嚟嘅。咸卵到呕喎，冚家铲！唔系佢， 我记得以 前唔系老母屌个仔，就老豆屌个女。 以前咧，我个教授咧，精神科就话：，弗洛伊德咧讲咁多理论都系 bullshit 啊，除咗佢系讲性方面嘅啫。 梗系唔系啦，弗洛伊德讲嘅理论系啱嘅。而家大家做官或者做学者一定要学，就系一啲理论系证明唔到有定系冇。嗱，弗洛伊德当年有一个理论好坚噶，就系我哋嘅潜意识，你证明到佢冇咩？又唔系喎，你证明到佢有咩？更加证明唔到。嗱。呢啲理論先堅嘛！當年我話俾你聽，我讀工業學院有個教授就同我講，成個科學家咁撚樣，我而家咧攞緊政府啲funding咧，就研究緊呢個微波同激光嘅關係。到我兩年後遇到佢， 都係㗎，有冇關係？ 研究成點啊？原來係冇關係啊！我真係屌佢老母，攞緊咗兩年funding研究話冇關係喎、啊！你唔研究我同個月球有咩關係？冇關係啊嘛！屌佢老母，攞幾百萬去研究啊！佢老母我係。哎研究激光同微波咩關係？我冇關係啊！原來呢啲啊真係屌佢閪啊！真係嗱，弗洛伊德有呢樣嘢咪堅咯。我諗到一樣嘢就係叫潛意識，你唔可以證明佢有，又唔可以證明佢冇啊嘛。 可以話咯，耶穌嗰時嗌地不忘羔仔，唔好食咁多，你食咁多都咁，你自己教自己停止咁。 等於曾梵光㗎嘛？曾梵光講嘅，佢唔係叫理論，佢叫謬論啊！屌你！佢真係叫江鴨二歲龍啊！嗱，我覺得呢個人又點你老味，佢心理學家嚟啫，大佬唔係分析經濟， 我 講經濟做乜撚嘢？ 我想喺度咧，呢排冇講過，不過推介大家睇嗰套就係《魔幻王國：獅子女巫摩衣柱》， 唔係《獅子女巫摩衣柱》嗰套鹹咩嚟嘅？ 記住睇。 喂，咁好啦，我哋錄音時間又差唔多啦，大家講聲拜拜。喂，我都會俾曾華光聽撚到， 唔緊要啦，驚咩？ 喂，咁好啦，咁先，拜拜。